手阔步，不留一丝遗憾。 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，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，就算心烦意乱，就算没有人作伴。哦耶，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换算，我独自走在街上看着天空照 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，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方母， 放肆或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每个人都有梦，有梦的人很多，能坚持的人却很少。就像一场马拉松，刚开始的时候熙熙攘攘，跑到半程竞争者越来越少，最后能跑到终点的人并不多。成功的路上也是如此，一直往下坚持的人并不是很多。希望我们都不要那么早就放弃。工作如是，生活如是，爱情如是，相信坚持，总是会有收获的。 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。 轻轻触 我们这辈子懂得很多的大道理，但是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其实真正喜欢一个人，不是靠嘴说的，而是体现在一个个小小的细节当中。请相信，总会有那么一天，有那么一个人，会用尽他的全力去爱你，接受你的坏脾气，容忍你的小任性，分享你所有的一切，不管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。从此以后，这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你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我走过 没有回头，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我唱歌 没有对过， 但我记得， 可我快忘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和你说话， 你经过我是风起浮动 我的发。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，满天雪花。 我走过 没有回头，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那是你还是个孩子， 我猜着你的名字刻在了墙上， 我画了你的模样对着弯月亮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当我们来到今生各自天涯， 天涯相望今生面对谁曾想，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 曾经的你呢，只喝白开水，可乐爽口就学着加了碳酸，觉得橙汁很甜又学会了加糖。后来你经常跟别人比较，开始什么都想要，后来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。其实有时候别人拥有的幸福并不是适合你的，当你不加碳酸不加糖了，你才是原来那一杯自然的白开水。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 我从远方送你的花，你收到了吗？分手以后的雨季，断断续续下不停，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，躲不开回忆，最难忘记你，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。

是我们的选择。 人呢，喜欢把自己放在忙碌当中，觉得这样的一种麻木很踏实，但这样会不会丧失了某一种真实？你想想，你的青春也不过是这些日子，你的生活也不过是这一些日子，你忙忙碌碌之后剩下了些什么呢？什么才是真实呢？你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做什么，跟谁在一起，只要有一种从内心深处满意出来的不后悔、不羞耻的平和和喜悦，才是真实的人生吧。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。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，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，风刺我的脸，雪割我的口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

己为什么不怕。走得好缓慢，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的背叛，对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借了东西为什么？ 有的人呢，每天跟你吵架，一觉醒来还是会爱着你。有的人说不清楚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有的人呢，连吵架都不吵，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，转身一辈子都不再见了。所以说，冷漠比争吵要可怕得多。不要对任何人使用冷暴力，试着去说出内心的想法，试着沟通和交流。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后悔。 提醒一下现在的你，晚上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睡觉的话，那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间变得烦躁难受了，各种抑郁了，那就是该睡觉的时候了。这个生物钟是最准的。以后的生活准则就是，一到你开始焦虑烦躁的时候，开始十秒钟长叹一口气的状态的时候，就可以马上吃一颗褪黑素，然后开始睡觉。这应该算是一条非常健康的建议了。觉得饿了或者是准备胡思乱想了，就赶快去睡吧。要学会尊重身体发出来的讯号。 伴着我，想我。

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